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6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 大兴区将再建三个大型购物中心，明后年相继开业。 本周四周六夜间，长安街沿线交通管制期间，45条公交临时改线，部分地铁站封站。 本市阅兵活动期间，环境违法将被高限处罚。 热浪来袭，北京电网负荷再次刷新历史极值。 今年主汛期，京城降雨量比去年多1.5倍，降水量分布不均。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研究本市贯彻意见，听取市委常委班子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任务上半年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好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要求，要抓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重要契机，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网上歪曲党史国史的言论，加大正面宣传。今年1月，市委常委班子召开了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会后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共提出6个方面、20项整改任务。会议肯定整改进展，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会议同意追授王建军等5名同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指出王建军、曹毅、高宝来、石磊、王继文等5名同志是公安战线的英模人物。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为书写首都非核心功能区，大兴区腾退多个工业大院，城中村大力发展商业购物中心。在生物医药基地、旧宫等地区再建的3个大型商业区，明后年将相继开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下午5点半，位于西红门的宜家家居已经聚集了不少顾客。家住大兴的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她一下班就过来了。 我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要来个2-3趟，现在方便了嘛，离家近了。以前要是想逛大的一些商场，肯定还是要到市里。我家到这儿的话，5分钟。 据了解，这家由宜家经营的购物中心不仅有宜家家居，还聚集了电商、超市、影院等多种业态。目前该购物中心的日均客流量已经达到9万人次，它不仅将高端消费群体从城里拉回了大兴区，还解决了当地就业。购物中心经理张宝新说， 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我们的租户80%的他的一线的员工都是来自于大兴区，顾客主要是来自于大兴和丰台，也有一部分外省市的，因为我们这离南站比较近。 3年前，这里还是低端产业聚集的工业大院和城中村。12-5期间，大兴区引入了宜家、绿地等一批知名商业企业。去年一年，消费品零售额实现了266亿，每年保持增长15%以上，增幅位列全市第一。大兴区商务委副主任王江介绍， 按照高端引领、梯次发展这么一个思路吧，比如宜家，这就是综合购物中心，然后社区的商业中心，比如在宜家旁边有我们的鸿坤广场，另外还有叫社区生活便利服务终端，比如说我们便民菜店，基本实现了由以前的输出型的变为现在的吸纳型。 王江透露，目前还有一批在建的商业项目，预计明后年相继开业。 像在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的叫龙湖时代天街，在旧宫建筑面积60万平米的叫世纪之花假日广场，明年开业。另外还有在天堂河有一个保利的一个项目，基本上都是在地铁沿线。 为迎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 长安街人行道护栏8月15号将更换完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位于河北大厂的首钢集团机电公司护栏生产线上，工人们热火朝天的赶工。长安街人行道护栏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从西起复兴门，东至建国门，这块区域的护栏安装，大概呢已经现场安装呢，咱们是13公里。 长安街人行道护栏是古铜色的，设计参照故宫等建筑，结合中国元素，上有荷花、如意的造型。首钢机电公司副总经理王三恒介绍说， 像咱们护栏整体对装之后，基本上整个直线的水平弧度误差是很小的，基本上是100米左右啊，在3-5毫米之内。 护栏用汽车烤漆工艺，抗腐蚀性好，材质是大规格的不锈钢，用上10年都没问题，比原有的护栏强度也提高了不少。 原来那种是搭接，咱们是内连接形式，所以整体的强度，非得拿数量倍数说来的话，我估计啊，8到10倍以上没有问题。 目前长安街人行道护栏已经更新安装了大部分，剩余部分包括府游街等处将于8月15号完工，迎接阅兵活动。考虑到长安街神州第一街的景观一致性，阅兵结束后还将安装更换慢行道，也就是自行车道护栏。首钢机电公司总经理张满仓说， 现在我们正在做公交车站绿化隔离栏的一些方案，人员论证完了之后会拿出来完成这部分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总体安排，8月13号和8月15号每天22:30到第二天4点，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纪念大会演练活动。演练期间将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8月13号和15号每天晚上8点到演练活动结束，石碑胡同、兵部洼胡同、前门西大街和宣武门东大街、公检局路口到宣武门路口北侧辅路，除了持有演练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停放。8月13号和15号晚上9点到演练活动结束，天安门前金水桥以北、故宫午门以南地区、西华门路口经西华门大街、西筒子河路、东筒子河路、东华门大街到东华门路口、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上述区域，除了持有演练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一切车辆通行。8月13号和15号晚上10点半到演练活动结束，长安街由建国门桥到府右街南口、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大会堂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除了持有演练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人员通行。活动举行期间，公交集团45条公交线路将分别采取绕行、甩站、区间、提前末班车等措施。市民可以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和微博，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96166查询具体调整线路。北京地铁公司所辖1号线建国门、东单、王府井、天安门东、天安门西站、2号线建国门、前门站、5号线东单站封站，各次列车通过不停车，次日首班车恢复正常。 北京市环保监察总队昨天表示，今年全市27000多家重点行业污染源将建立环境监察档案，做到一场一档。同时，阅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期间，环境违法行为将被高限处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顺义区燕京啤酒厂的2号锅炉旁边，监测人员将2米长的分析仪插入烟道，检测锅炉的排放气体是否达标。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工程师霍玉说， 初步判断这台锅炉的二氧化硫是达到北京市这排放标准的，但是这个氮氧化物的话轻微超标，大概超标10%左右。 针对这一情况，市环境监察总队副调研员穆亮说， 责成他立即停止这台燃煤锅炉的运行，然后对他所有的锅炉呢进行全面的检修和维护。 8月3号到9月4号，环保部门将针对燃煤锅炉、扬尘、露天焚烧等领域开展大气专项执法阅。在阅兵空气质量保障期间，环境违法行为将被高限处罚。 进入保障行动期间，我们对现停产企业和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和检查，一旦发现违法排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进行现停产的措施，我们将对企业呢用新环保法查封扣押，或者是对它高限进行处罚。 今年一到七月，全市立案处罚环境违法行为1700多起，罚金超过7800万，其中运用新环保法按日计罚、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的案件94起。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赵志威介绍，目前全市已经排查污染源单位近55000家，其中27000多家重点行业污染源将建立环境监测的电子档案。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北京迎来八月份以来第二个高温日，也是北京今年以来第四个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日。预计今天高温炎热天气不会有大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北京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高温将得到缓解。 受到连日来高温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11点50分，北京地区电网负荷一度攀升到1843.7万千瓦，再次突破上个月13号创下的最大负荷记录，刷新历史极值。目前电网整体运行平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北京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代表电网负荷数据的曲线在中午攀升到最高点。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李杰介绍说， 从这张负荷曲线图上可以看到，11点50，北京电网的最大负荷呢突破了历史的最高记录，达到了1843.7万千瓦。 而这个数据已经是入夏以来第二次刷新历史记录，比往年电网负荷极值增加了3.8%。李杰告诉记者，导致负荷上涨的原因，除了城市发展、用电设施增加，最主要还是受天气的影响。 从上周五到今天的连续4天，北京地区呢没有降雨，而且温度呢逐步攀升，空调负荷有所增长，导致了电网整体负荷的增长。 11号下午4点半，市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13号，北京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如果高温持续，用电负荷还会增加。 按照我们的预测，如果北京地区出现高温高湿的天气，连续7天及以上，北京电网将会出现呢最高负荷，预计会达到1980万千瓦。 目前北京电力公司已经启动大负荷预警3级应急响应，加强对电网的运行监视。现在电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李杰也提醒社会各用电单位， 在符合高峰时刻保持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主汛期里本市平均降水量为102.9毫米，比去年多1.5倍。根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主汛期共出现18次降雨天气过程，其中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或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就有11次，并且大多发生在傍晚到夜间。主汛期期间，降雨呈现出北部、西部偏少、中部和南部较多的特征，降水量分布不均。其中顺义、房山在这20天里降水量都超过了170毫米，而石景山区仅有63.3毫米降水。根据天气预报，下周本市还将迎来降雨天气过程，降雨主要出现在17号到19号，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三。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这首救亡进行曲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传遍大江南北，鼓舞着全国各界民族斗士顽强抗战。在民族危机的时刻，祖国的孩子们也没有逃避退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着，以多种艺术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新安旅行团是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闻名全国的孩子剧团被誉为抗战血泊中的一束奇葩。在湖南，育婴儿童抗敌工作团的孩子们也奋起战斗，这首救亡进行曲正是他们最常演唱的曲目之一。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谢思南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各大中城市掀起了文化抗战的高潮。随着战局的变化，一大批进步人士南下，来到长沙。一时间，长沙成了一座抗日文化城。中国共产党派遣徐特立在长沙创办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发动民众抗日。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宋俊湘说：“ 他选择了几个重点，一个重点的话呢，是动员文化教育界的人士，掀起抗战的高潮。第二个的话呢，从娃娃、从儿童入手，怎么样唤醒中国年轻的小之辈，他们怎么来抗日？” 长沙的孩子们纷纷行动了起来，有的给前线战士写信慰问，有的组成了学生晨呼队，每天清晨走街串巷，合唱救亡歌曲，呼喊抗战口号。在他们当中，长沙育英小学的学生们表现得尤为令人瞩目。宋俊湘说：“ 在育英学校就成立了儿童抗日工作团，里面的团员的主体啊是10岁到14岁的这个小学生，带团的一些老师有很多都是有进步倾向的，而且里面有些他实际上他的身份是没有公开，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个团成立以后，这个在长沙街头表演了很多国报剧，在街头临时组合发挥出来的小品啊，一些这样的小节目。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大量的写标语宣传抗日的主张。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全唱抗日进步歌曲。” 这个儿童抗日工作团全称为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1938年12月25日宣告成立。他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那里正式备案，终于有了活动的合法保障。那一天，在育英小学的校址前，全团的孩子们高唱了他们的团歌。作为育英小学当时的校长孙伟的侄子，孙范明老先生回忆了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团歌的内容：“ 飞机大炮逼得我们不能安宁，炸弹斗气威胁我们不能生存，我们不能坐坐等死，我们不能抱走偷生，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努力，要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们不能逃走偷生。”这些孩子们用切实的行动诠释了他们的歌声。建团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深入到农村集镇宣传演出，并先后到湘潭、湘乡、邵阳、衡阳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又奔回湘北最前线慰问抗日的军民。直到1940年12月25日，在他们建团两周年的纪念日，随着长沙政治空气的恶化，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宣布停止工作。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宋俊湘说：“ 儿童啊，是社会最纯洁的纯底，你看通过他们这个很幼稚的这个心灵在社会上去传播的话，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啊，有句话嘛，叫做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强则中国强。”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8分，下面来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区两级卫生计生委、工商行政管理部等14个部门将在今年9到10月份开展全市整治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妊娠专项行动，依法严肃处理涉案单位及有关责任人。 今年是第10轮全国双拥模范评比命名表彰年，北京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深入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工作。 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昨天联合召开全市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全面深化集中教育、电子监管、指纹报道、矫正宣告、社区服务、社区评议6项创新工作。 因涉嫌受贿犯罪，副局级官员、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大川于今年5月18号被立案侦查，7月24号被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过程中。检方昨天还公布了农民日报社后勤服务中心原主任李英杰、朝阳区建委原副主任祝远记受贿案。 东城区北新桥、安定门、交道口、故宫、天坛、北京站6个区域今年年底环境提升工程将全都完成，小餐馆、小美容美发店等低端业态将逐步从故宫、天坛周边清除，府学胡同、北池子头条等背街小巷架空线非法广告牌匾也将被清除整治，恢复历史风貌。 今后门头沟区将按月、按季度和按年对区域内各街道乡镇的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情况进行考核，成绩达到优秀的镇街可以领取规定额度的奖金，奖金总额度达到1000万元。 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专科提前批和普通批各高校录取的最低分数。专科提前批有13所院校在京招生，北京协和医院文理科录取分数文理都为最高，文科为335分，理科为317分。 第2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强强联合，从8月26号开始到31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举办。来自美、英、法等82个国家和地区的2270家出版机构将亮相。本次书展首次设立了国际儿童教育馆。 国家大剧院本月25号将上演主题为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的京剧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精挑细选了传统戏、现代戏、新编戏中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 第3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将于下周二在通州大运河畔开幕。本次活动从18号持续到21号，七夕相亲大会今年将继续举办。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中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没有。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各地频现天价车位，开发商为何愿意卖不愿租？部分工行用户遭遇新型电信诈骗，你的网银安全吗？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最近广州越秀区一住宅小区停车位最贵卖到110万，这则新闻引发关注。北京车位紧张，不少住宅小区停车位配比不足。那么本市地下停车位租售价格如何？价格能否反映真实供需？应该如何让停车位租售价格不偏离实际价值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位于八沟的万柳书院是北京成熟的高端小区之一。 车位的话是多少钱？ 70万到80万。 租车位呢？ 现在还没有定。 70-80万一个车位的价格可以买到一辆豪车，但并不是所有高档小区地下车位租售价格都高。朝阳区东三环内双井富力城房价平均58000元。物业工作人员说， 900一个月。 地下车库卖的话呢？ 27-8万。 产权是多少年？ 50年。 一位家住西四环中堂月园的车主表示， 40万买一个70年产权的，20年一租，价格是10万块钱。租用70年的话，大概价格是在35万。它的这个价位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很多居民会在这个小区的门口停放一下车辆。 如今大多数小区地下车库的租赁都维持在几百元，租车位比买卖产权车位价格更划算。 停车费是一年是4680，咱就按5000块钱算，我要租50年的话就25万。我现在交停车费那个一个月大概是390块钱，但是你要我一次拿出很多钱，10万20万去买一个停车位的话，你心里你也过不去啊。 物业领域资深律师包华替地下车库的管理成本算了一笔账。 一个停车场是如果是500个车位的话，每个车位一个月500块钱，这个地下停车场是赔钱的，光说管理成本的话，我估计不会少1000块钱。 为何租赁价格仍然维持在低位？包华解释， 因为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要求停车费用的这个调整需要跟全体业主协商，而全体业主根本无法协商，缺乏协商机制。 包华分析，目前地下车位的租售价格都不能真实反映供需， 你把使用价格的供需和买卖关系的供需给它双向调一下，车位的使用费用市场化透明化，车位的使用费会涨，然后再按照供需关系进行协调。而对于开发商来说，既然我出租不赔钱，而且我还能赚钱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愿意卖，就等于是增加了使用的成本，然后减少买卖的这方面的这个供应，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就回来了。 李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8月10号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存在工商银行里的10000多元差点就被骗子给骗走了。 当时我是在家里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自己是腾讯拍拍网的用户，就问我是不是那个有一张银行卡尾号几几几的，就买的工商银行的如意积分金。然后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反映这个自己账号被盗，然后试试别人在操作，他是要给我打电话确认，如果不是我本人操作他们可以退款。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我那个查余额，然后发现钱没了，对，陷入一种慌乱的状态，这样的话他可以进行下一步的那个行骗了。 简单的说，李先生的手机先是收到一条信息，说自己工商银行卡内的钱购买了13900元的如意金，如果不是本人操作的，请第一时间联系发送信息的人。当他查询自己的余额时，发现钱的确是少了。这时对方打来电话说，如果退款需要他发送过去手机收到的验证码，而一旦他发过去，自己的钱就真被转走了。李先生由于警惕性较高，没有上当。身为警察的他也分析了事件的原因。 工商银行呢，开通网上银行之后呢，他默认的就是你账户内进行操作，他是不需要优盾的这个验证码的。如果你向外转账的话，他是需要这个优盾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假如你的网上银行账户密码泄露，犯罪分子呢，他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那个现金进行账内操作，把它由现金变成那个贵金属，或者是拿去买外汇，这样的话你账面上的现金可能就消失了，只剩一个零头。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7-8月份以来，全国多个省份工商银行的用户都遭遇了同类型诈骗。目前在这些受害者自发建立的 QQ 群里，人数已经达到了近500人，累计被骗的金额也有近100万元。据群内的一位受害者介绍， 我是8月3号被骗的，我当天晚上加进去的，那个时候群里只有45个人。 8月3号的时候群里面只有45个人。 对，我8月7号晚上加的。 那今天是12号，我看那群里面已经达到500人了。 差不多已经到这个数了。 出于个人信息安全的考虑，工商银行的用户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营业网点将账户内交易免支付密码改为需要优盾密码支付，从而保障个人的账户安全。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实习生郭强，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好，在新闻大视野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摄氏度。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早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转3-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银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时交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时交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时交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天宁寺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